我们讲了十番显见啊，那个反正我稍微复习一下下，上次讲完第七番，然后大家把心静下来啊，因为我们刚这边闹腾得很，把心静下来。第六、第七番啊，你啊要知道他在讲什么，否则第八番啊开始变比较难，因为我上星期帮台北上楞严经，他们说第八番有难度哦，第八番真的有难度。你要真的静下心来，第一个你前面七番你得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你现在的心啊一定要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讲实相，八九十三番真的是讲实相，你得悟一下。我想我会尽量把你们讲的你们够清楚啊，然后等我讲完我们第八番啊，我想是分成两次讲啊，先讲前半再讲后半。但是呢在讲第八番之前，你得确定你真的听得懂第七番在讲什么，还有第六番。第六番在讲什么？第六番是不是说显见无碍啊？显见不杂，这个很重要哦。显见不杂是什么意思啊？见性啊，我们先复习一下，你把你的心要开始静下来了啊。见性是什么？见性就是我们的能。那见性看到的什么？外面的对境，对不对？外面的对境是我们的所，这个非常重要。这件事情很重要啊。那么记不记得阿难问佛说，好了，你讲的这些什么什么显见不什么显见无碍呀、啊、不生灭啊、不还啊、不失，他说我这些我都听懂了，但是老师我怎么去判断这个到底是我的见性还是外境，哪一个是我的见性，哪一个是外境，这是当时阿难问的问题哦。记不记得佛怎么回答的？他说不杂。不杂是什么意思？见性是能见，能见的东西自己没办法被见到，是不是无形无相的？好，你这个一定要听懂，你这听不懂后面都不要玩了。然后外面是外境，外境是被看到的，被看到的怎么样？他看不到别人，他是有形有相的。所以以前我们都搞混了，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自己这一个人，我们有我们的见性跟如来藏，对不对？我们也有我们的色身跟我们的脑，我们自己以为存在这个脑袋瓜，结果呢我们觉得怎么样？我们是迷己为物，记不记得我们以为这个身体是有形有相的啊、哦，这脑袋瓜好像可以起分别作用是真实的，然后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如来藏，是不是原来的问题在这里？这个东西整个脉络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所以佛跟你讲说其实搞到反了，所以才颠倒梦想，我们的如来藏看不到，就说没有办法被看到、哦、是无形无相的，无远弗届的，没有障碍的，但是他没有办法被看到，他是能看到，但他看不到，没有办法被看到。然后你反而你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啊，能够被大家看到的那些东西，被感觉到的东西，它都不是真实的。这个就是佛一直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你这个番显见，第六番显见，你一定要搞懂他在讲什么，否则你后面接不下去。所以佛就说，文来那个我们的颠倒梦想，那心经里面讲的那个 root cause 那个点就出在这里。哦、所以能反而是能够看到的，是有觉知性的，有情的，他自己是无形无相，没有办法被看到。反而任何被看到的东西、哦、包括我们的色身，反而是虚妄的、哦、这个就是其实你如果学到这边你听懂了，你楞严经其实没有白学、哦、这是第一个重点、哦、第七呢，第七他告诉你说，而且显见是无碍的、哦、什么叫做无碍？记不记得他说他拿了一个方形的容器，一个圆形的容器，是不是在一个净虚空，他说到这整片的虚空，你就把它当成就是我们好像我们的如来藏一样、事实上不是哦，它只是一个比喻啊，虚空绝对不是如来藏啊。他说你去看啊，这一片虚空如果都没有任何的障碍物，就好像我们的或者是房间里面整片的虚空啊，没有任何的障碍物，就是我们的如来藏的话，那你今天拿一个方形的器皿或一个圆形的器皿往中间一放，你是不是会看到一个方形的虚空或者一个圆形的虚空？你说我好讨厌这个方形的虚空，我不想看到这个方形的虚空，或者我不想看到这个圆形的虚空，我就喜欢看到这整片的虚空。他说啊，你要拿掉的啊，不是把那个，你说我看到那个方形的虚空非常碍眼，他说你如果不想看到这方形的虚空，你要拿掉的不是这个方形的虚空，你要拿掉的是什么？是那个方形的容器。方形的容器就是代表我们的执着分别，我们所有的障碍，我们的无明，各式各样的容器， 让你看到各式各样不同形状的虚空，有挚爱性的限制的，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都得看到。他说如果你不想看到这景象，你能做的是改变你自己，拿掉那个容器，改变你的执着分别还有能所，而不是想要改变外面的境界。这个是第六品跟第七品所讲的重点，你一定要能听得懂。等到我们十番显见结束以后，我就找十个 volunteers 看看能不能每个人讲一番，只要讲重点而已。有人在发抖。你只要讲重点，刚刚那就是重点。你一定要知道，你根本比如说我找你讲十番显见，你千万不要讲那个经文在讲什么，那个所有人都知道，看白话翻译通通都有，是重点在哪里。好，第六番就是告诉你说，他告诉你显见是不杂，告诉你怎么分别哪个是见性，哪一个是外境。刚刚如果有听懂，这太容易了嘛，对不对？那第七品是告诉你什么？如果你想要改变外面的境界，你要改变的是你内心的执着，内心的分别，而不是外面的境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以后我们说谁能够来复讲或来讲，不用讲经文内容，经文内容我已经讲过，你就抓重点，那个才是重点。你以后楞严经的经文如果你都不记得了，你只要能记得重点就够了。哦，这就是来这些上课的好处，你可以有捷径可以走，如果你是个不用功的同学的话。第八品比较难，第八、第九、第十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实相。你看从第一番到第七番哦，他都在讲见性，他比较在讲见性，不管是不生灭啊，那对面一定有个生灭嘛，对不对？如果你说显见不还，那对面一定有个要还的。如果显见不杂，那显见不能被看到，那对面一定有个被看到的。那显见无碍，那对面一定有个有挚爱心。所以前面七品你自己再去看的七番显见，都是真的在告诉你见性的这个特征啊、哦。那它一定会有个对面，或不生灭有个生灭，显见不动，那对面一定有个动的，就是这么样子。到第八品讲什么显见啊？它告诉你见性不分。不分是什么？第八品啊、哦，它的重点我先跟大家讲，它的重点在哪里？我发现如果直接先讲经文，到最后那段时间都浪费掉，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为什么经文要这么讲。每一个人都听得懂经文的内容，它经文的内容一点都不难，但是它的意义非常的深远啊、哦。在讲第八番显见之前，你要去看看阿难问了什么问题。阿难啊，他是古佛投胎啊，你要知道这个一佛在世啊，等于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一次2500年前，他在这次成佛，有好多的古佛，还有那些早就已经成就的佛，还有菩萨，纷纷会跑到这世上投胎示现，做不同的人物。他唱这场那个舞台戏，他不能只有第一个男主角，他还有各种配角，其他男主角，各种男女主角，所以阿难也是其中一个。阿难这一次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阿难在这一世啊，他所扮演的角色就一个二愣子，一个出国的二愣子。他所问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这一群在这里上课这些同学或后世的人，或甚至当时与会大众有其他所有的人心里在想的同样的问题，所以阿难帮大家问出来。那所以你第八番显见，你想要搞懂第八番显见在讲什么，你要先听懂阿难问的问题是什么。那你要听懂阿难问的问题是什么，你得先弄懂前面七番在讲什么。那我们就看看阿难其实在这边问了四个问题啊。他说他问了哪四个问题，我们看一下。他说阿难薄佛言，他说世经，这是第一个问题啊。他说世尊啊，他说若此见经啊，必我妙性，今此妙性现在我前，见必我真，我今身心复是何物？这是第一个问题。阿难说：好，老师，你刚刚讲的这七番显见，哎呀，我都知道，这就是见心或者是见性，反正它的特征跟我们如来藏是一样的啊，就是我的这个真心本性。他说：好，到这边我买单啊。他说：老师，这边我都听懂了，我也买单。那现在我就问老师了，他说啊，今天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东西的话，如果这见性真实存在哦，今此妙性现在我前，那你这个妙性，这个精明啊，这个见经，你必须要在我面前要出现嘛，你竟然告诉我见经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我，那你是不是应该在我前面，这个东西要出现在我前面呢、啊、 见必我真，然后我知道如果这个见性，然后我再继续跟着问呢，还是同一个大问题哦。第一个，这见性必须在我前面让我看到。如果你说这个见性就真正是我的真心本性的话，那我就想问老师，那我现在这个身心到底是什么？所以你知道阿难是小乘人吗？他跟我们凡夫一样啊。如果有一个见性是真的，那我身心就要是假的。那我身心是什么？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办法了解体性跟相用是同一回事情，他才会问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去了解为什么阿难会有此一问。哦，第八品其实它的细节就是在于它每个细节你要能够看懂，才有办法整个章节能看懂。第一个阿难就是说，好，我相信这个真心本性就是如来藏了，不管怎么样，这个见精见性是真的，它就是我，我买单了。那既然它是我，它必须在我前面让我能看得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如果真是我，那我现在以为原来实有这个身体跟心理到底是啥？那不就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他说这个第一个我不明白哦，这是阿难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问什么？他说而今啊，身心分别有时，比见就是那个见精啊，那一个见精，比见就是那个见精或那个见性，无别就是没有办法分，比见无别分辨我身。他说你看啊，那这个啊，我自己原来的身心啊，就是我这个阿难的身体，还有我这个心理啊，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有辨别的能力啊，我可以辨别，我可以思考，这个是我的心意识啊。就像阿难之前讲，他说你别讲了，他说啊，就算我的供佛供养十方如来是用我的心意识，就算哪一天我行恶，然后呢，我这个不管是作恶多端啊，或者是谤佛谤法，也是我的心意识啊，我的心意识还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啊。他说你说有这么一个见性，这个见性根本没有觉知，我都不知道这见性在哪里，我也不觉得见性有分别的能力，所以今天佛你要指出来给我看。哦，他第三个是说什么？若使我心令我惊见。他说再来，如果这个如来藏是真实的，这个见性是真实的，那你必须要指给我看它在哪里。他就这样跟佛讲啊、哦，这个第一个是说，如果这个见经真的是真的，那我现在身体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我这个身体啊，我觉得是有分辨的能力的啊、哦。我这个阿难的脑子心意识，那今天我觉得这个见性根本没有分辨的能力。第三个呢，如果这个见性是真实存在，那你要让我指出来到底在哪里，你要让我看到见性使我而身非我。好，再来了，他说何书如来先所言难言，不能见我。记不记得前面是不是在讲，我就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显见不杂。他说啊，见的那外面的那个境界啊，是不是没有办法看到自己，自己可能看到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看不到自己，说显见不杂嘛。那你现在告诉我说这个见性在我的对面还能够有知觉，能够有分辨性，他说这个不就是跟你老师不就自己打自己嘴巴了吗？其实阿难啊，你去看他这四个问题啊，阿难其实根本也没搞清楚前面在讲什么，对吧？因为第一个你看啊，他的错误在哪里，他不知道性相一如，性相一如他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第二个，他觉得啊，真实存在的东西是要被看得见的，所以他还没搞清楚显见不杂的那个地方。事实上真实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看见的，阿难觉得真实的东西是要能够被看见。而且你看啊，如果佛真的说见性啊是有分辨的能力，阿难到现在还觉得见性是一个物体，所以他说如果见性有分别的能力，那见性不就变成物能见我了吗？总之啊，你去看阿难这四个问题，表示其实佛他前面所讲的阿难没有听得很懂，跟我们一样啦。那阿难现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把我们可能有一些 confusion， 他还是 再次把它讲出来，能够把它点破，然后我们大家可以在第八番显见、啊、讨论一下。好，那剩下的啊，第八番显见啊，它分成前后两个部分。佛是怎么做呢？他是先破有，先破有的相，先再破无的相，再破先破即有，然后呢再破即空，最后在下半的时候会归实相。你先把大纲稍微记一下，你比较等到我们进去讲细节的时候，你比较能懂。他先破有的相，再破空的相，最后呢它让你回归实相。第八品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什么叫实相？ 实相是我们的这个如来藏是实相 ，right？ 外面的境界是什么？是虚妄的。为什么佛说不可？佛曰不可说。我就跟你讲，第八品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实相啊，是不是不能说？因为它是 Beyond 二元嘛，人类的语言文字根本就没有办法形容，所以实相是没办法说的。而虚妄的相呢，是不该说。所以啊，整个学佛就是不要说。大家都不要讲话就对了，一个实相，一个虚相嘛。实相你不能说嘛，虚相呢，虚妄的东西你不该说嘛。你就说，哎，昨天做了一个梦啊，里面怎么样发财啦，有这个乐透，看他讨论这个乐透里面的 number 是什么，你觉得该讨论吗？它就是一个梦啊，是假的，你讨论什么呢？实相不能说，虚相不该说，那整个学佛就是不要说嘛。我刚才第八品就在讲这个事情，他告诉你啊。但是它只有慢慢慢慢潜移默化，或者说循序渐进的，不是潜移默化，是循序渐进的方法，把你带入实相。所以啊，针对阿难刚刚讲说，老师，如果见性真的存在，我相信，那你得指给我看见性在哪里。既然它是一个实在的东西，你得给我指出来见性到底在哪里。哎呀，佛这个时候啊，就跟阿难真的讲了，这个是很有意思啊。这一段我先把大纲讲给你们听啊。他跟阿难讲说，你刚刚讲的这个 comment 是不对的。哪个 comment 是不对的呢？就是见性啊，如果真实存在，他就必须在我面前有个样子让我指出来。因为刚刚老师不是才讲过显见不杂吗？那怎么阿难又在问这同样的问题，表示他没听懂。佛啊，就跟阿难讲说，来阿难啊，你现在跟我两个人啊，在这个林子里面，对不对？在这讲堂里面，我们一眼望去，看到外面的所有的东西啊。他跟阿难说，他说你看啊，这个山河大地，你最远是不是能够看到印度的恒河？近的呢，有我们这个紫树林啊，然后还有什么？还有我们这个金舍啊，前面的桌子椅子，还有所有的同学啊，还有这小桥流水人家。他说你看看这所有一切的东西，有哪个是见性啊？阿难一看就说，对啊，这所有的东西。啊，山是山，水是水，河是河，桥是桥，这个树木是树木，好像都各自有各自的样子，各自有各自的名字，好像真没有一个是见性哎。即使虚空，是不是也有虚空的样子？它也叫虚空啊，它也不是见性啊。阿难说，好像真的找不到哎。甚至佛就问他说，你甚至把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藏在这东西里面那个见性？你把这些见性，桌子、椅子。山川树木，把它一直分析，一直分析，把它拨开，拨开，拨开。你甚至离了这所有一切相，你找不找得到见性？阿难说，好像还是找不到哎。第一部分，我们先找见性在哪里。所以大家两个师徒讨论了半天呢、啊，好像真的没有一个东西是见性哎。这个叫做什么？离一切相，因为所有的一切东西你。都不找不到见性在哪里啊！山是山，树是树，水是水，虚空是虚空，所有东西都有自己的形象，都有自己的名字，实在找不到虚空那个见性在哪里。佛说好，既然都找不到见性在哪里，没有一个是见性，对吧？现在没有一个是见性，那你现在告诉我，我现在问你见性在哪里，你说没有一个是见性，那我现在就问你了，见性哪一个不是见性？你现在说没有一个是见性嘛？我们要讨论是跟非是，对吧？你先搞清楚我们讨论的东西，一个是是，外面的境界是不是，哪一个外面的境界是见性？再来讨论呢，哪一个外面的境界非是不是见性？前段讨论外面所有的境界没有一个是见性，所以外面的境界是见性这件事情不对。那现在佛既然说，既然外面的东西是见性这个不对，那你指给我看。外面哪一个东西不是见性？哎，那阿难又开始想了，山如果不是见性，我怎么知道它是山呢？这见性肯定作用在上面，不然我怎么看到山的样子呢？水也是啊，小桥流水，外面的恒河、金舍，我隔壁的同学，甚至佛的身体，如果我的见性没有作用在上面的话，我怎么可能看得到？虚空也是啊。如果我没有见性，没有作用在这虚空上面的话，我看不到虚空啊。所以你问我哪一个不是见性， 还真指不出来呢，好像每一个地方都是我的见性。这样子有没有听懂？现在你听懂，你才有办法去看课文，就很简单。以前我先讲课文，我发现大家全部昏死在那里，所以你就说去找见性，哪一个是见性？没有一个是见性。但你说哪一个不是见性呢？又全部都在见性都作用在上面，好像见性无所不在。这个就是第八番显见所要讲的。我们的这个体性是尽虚空变法界，周变法界无所不在。哦，你说见性在哪里？它真的是无所不在。但是你能指得出它的样子吗？没有啊，它没有形象啊，怎么指得出样子？指不出来啊。这个就是告诉你什么叫做实相，它无所不在，但是没有形象。你大概先记得到这样子的点就对了。外面所有的一切，没有半个是见性，但是也没有半个没有见性作用在它上面。我们先来，如果你现在这样子讲，你是清楚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看看第八品的前半了啊。这个佛告阿难啊，佛告阿难，汝今所言，见在汝前，是亦非实。他说你刚刚讲啊，这个见性啊，如果存在，就该在你的面前。他说你这样讲是不对的。他说你自己看看，汝实若实汝前啊，汝实见者，此则此见经既有方所，非无指示。他说因为你刚刚讲说，如果这个见经是实在的，它一定是在你面前的话，那你它一定要有形象嘛，一定要能够指得出来嘛。但事实上现在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不是这个样子呢？佛下面就在讲了，就告诉你为什么不是这个样子。且今与汝坐乞陀园，就是乞陀林，我们两个现在是不是坐在乞陀林里面？你看看我们两现怎么样呢？遍观灵曲，给予殿堂，上至日月，前对恒河，这边都看得懂对吧？两个人坐在这个树林里面，看着前面所有的景色，甚至最远的地方可以到哪里？到日月，到太阳，到月亮，然后到前面的恒河。而且啊，汝今与我狮子座前，你去看看当，你现在就可以去 imagine 当时的景象。老师坐在佛的那个狮子座上面，阿难呢就坐在老师的前面啊，你就可以去观想当时的景象。他说啊，举手成指是种种相，阴者是灵，明者是日，爱者是蔽，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树千毫，大小虽殊，但可有形，无不执着。什么意思？他说你看老师坐在狮子座上面，阿难坐在老师的前面，这师徒两个人就往前一望，用手去指。他说上面最远到日月山河，比较近的呢是前面这边有墙啊，有树啊，甚至整片的虚空，还有旁边的小草小树。他说这所有一切的景象虽然是大大小小，有大有小，然后形状都不一样，长得也不一样，但是每一个都有他的名字，他自己的相貌你都可以用手指得出来，知道他的处所在哪里，无不指者，就是说没有一个啊，你是不能用手指出来的，然后说他长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那若必其见现在汝前，汝应以手确实指成何者是见。那你看阿难，你刚刚说如果见性是实在的，他一定要能够站在你的面前让你指出来。那你觉得现在指得出哪个是见性吗？为什么我告诉你你刚刚的 comment 不对？因为见性是没有办法被指出来的。他这样跟佛这样跟阿难讲。那么他说啊，佛继续跟阿难讲，你自己看嘛，我们两个人坐这边，你说哪一个东西不能被指出来？每个都被指出来啦，但见性你指不出来啊。阿难他继续跟阿难讲为什么，佛继续 further explain 为什么他刚刚会讲这些话。他说阿难啊，当知若空是见，既已成见，何者是空？他说因为这一片虚空，你看这整个外境，你要自己要清楚整个外境呢，通常我们就把它分成什么空跟色，对吧？有相状的，总之这个是有相状可以被看到，那个叫色，没有办法看到就空吧，反正整个境界不是色就是空啦。那色呢 可以分成明跟暗啦，如果你再细分的话，反正你就整个外面的境界就是色跟空。他说我们先看空好了，他说如果啊这整片虚空就是见性的话，它已经是见性的话，它怎么能叫虚空呢？所以虚空绝对不是见性啊。若物是见，即是见，何者为物？如果啊这外面这些色相，这些你看得到的这些物件，如果你说它是见的话，它就是你的见性的话，那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它是你的见性，它怎么会是物的相状，或它叫山、叫树、叫车子、叫椅子呢？所以是不对的。这虚空也不是见性，这外面的色相，或者这个外境，或者是你看得到的物件，也不是见性。他说甚至啊，你把这个虚空，或者这所有的这些万象，外面这所有的色相，如可维系劈波万象，把这外面所有东西都拨开拨开拨开，细细的分析，看看是不是能够吸出什么东西呢？精明静妙见缘，就是你一直分析这外面所有的物件，你有没有办法看到你的见性在哪里？指城市我，然后指给我看，你有办法吗？同匹诸物分明无惑，而且啊，你就是要像刚刚指桌子、指椅子、指山河大地一样，指得清清楚楚给我看，这个东西就是见性分明无惑，你有没有办法做得到？他这样问阿难，这边应该都听得懂了啊。好，阿难怎么回答呢？阿难说：“哇，我今于此重阁讲堂啊，哎呦，真的，我现在在这重阁讲堂里面，远即恒河，最远啊到恒河，上观日月啊。”最远呢到日到月，举手所指，纵目所观，皆指皆是物，无是见者。他说我往外一看，真的从远到恒河日月星辰，哇，近的远的，我这一看手能指的，真的全部都是物，没有半个是见性。他这样跟老师说。世尊，他说啊，如佛所说。再来哦，他说外面这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物，对不对？没有半个是见性。那老师就是有跟他讲说，好，既然物啊都不是见性，那你把物一直分开，一直分开，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播到最后这些物都没有了，物以外，你有没有看到见性？就是你甚至虚空也是继续去分析它，物也继续去分析它，一直分析到最后，在这虚空跟所有的物境之外，你有没有办法看得到见性？那阿难怎么说？世尊，如佛所说，他说就像你刚刚讲的，佛是不是说分析不出来，对吧？因为怎么分析也分析不出来。他说你就像你讲，他说何况我自己是有漏，记不记得有漏是什么意思？无漏跟有漏嘛。无漏啊，如用无漏有两个定义，比较松散的定义是说你只要出三界了，不再六道轮回就算你无漏了，所以阿罗汉可以说是无漏。无漏是什么？就是没有 leaking， 你没有任何的知见是有问题的，也就是你是圆满的，你是圆满的。那这个东西其实真正比较严格的定义就是你圆正了啦，真正成佛圆正的时候才能叫无漏。即使举凡你还有能所，其实都是有漏。但是这边呢，它是讲用比较松散定义啦，就是说你只要六道轮回，出了六道轮回你就无漏了。那这个阿难说，哎呀，我现在是有漏哦，况我有漏，我现在有漏，而且我是初学声闻，我才刚刚才开始在学声闻是什么，是小乘，对不对？所以他说我现在才跟老师讲说我现在才刚刚学习啦，哦，这有漏的。他说不要说我了，这种初学者而且有漏哦。他说乃至就算今天是菩萨哦，那些比较厉害的修行人亦不能于万物向前颇出精见。他说菩萨也没办法啦，不是光我阿难啊，我这种是小咖，大咖的菩萨也没办法的，也没有办法于万物前，就是一直颇析一直颇析，离开万物，离开一切物别有自信，不可能。他说菩萨都做不到。佛说如是如是。这一段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听得还蛮懂的？好，大家都点头啊。我们先看这一段，我觉得因为我今天也调，我上礼拜四上晚上上完课之后，我回去有调整了一下，就这一次给你们上课，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子，你们就应该会听得懂的。所以就前面几堂课那其他人做实验呢，你们这个就比较运气比较好。好，第一段，所以所有的物都不是见性，虚空也不是见性， 即使啊，你拨开这所有的东西，还是找不到见性。所以，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部分。既然说所有东西都不是见性，那既然没有办法找到见性，那你能不能很清楚的指出哪一个东西不是见性呢？这是下面这一段佛偈的讲。那刚刚如是如是，师徒两个人得到了结论呢、啊，是相同的。那现在啊，佛啊就告诉阿难，他说啊，如汝所言啊，无有见经离一切物，别有自性，则汝所指事物之中无是见者。他说没错啊，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反正物上面所有的物上面，包括虚空，没有半个是见性。即使你拨开了这个所有的物，离一切物，还是找不到见性。即物离物都找不到见性哦，即物离物都找不到见性。这边你要记住啊，你即一切物你找不到见性，你离开那一切物，你还是找不到见性。见性绝对不是离开一切物就能够有见性的啊，即物离物你都找不到。好，既然师生两个得到了结论，那现在佛就问阿难说，那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哪一个不是自性？刚刚是即物离物都没有办法找到自性见性，那现在你能不能指出哪一个地方没有见性？你很好玩，你要指出见性呢也指不出来，你要指出哪里不是见性呢也到现在还是指不出来。所以呢佛就告诉阿难啊，他说你看如与如来啊做起陀林，止陀林或起陀林，我们两个现在坐在这个林子当中，你自己再看看，更观林苑乃至日月种种相殊，我们从这林苑里面的景象往外看，看外面日月山河所有一些景象，必无见经受汝所指啊，是不是哪一个地方啊你能够指出来没有见经？必无见经，就是说那个点上面啊，或那个地方啊，是没有见经，见经不在那儿，没有见经作用，见经不在那儿，你能不能指出来？受汝所指，你能不能指得出来？所以是什么意思？必无见经，受汝所指，就是说应该是受汝所指，被你指出来，什么地方是没有见经的？汝又发明此诸物中何者非见？他就问阿难，发明不是说自己发明一个新东西，说你能不能搞清楚，你能不能想清楚，汝又发明此诸物中何者非见？这所有的一切哪里没有见性？这所有一切哪里没有见性？那阿难怎么回答？阿难就说，他说我识遍见啊，他说我现真的看，他说、啊、这个起树林，这个止陀林啊，止陀林啊，不知是中何者非见。我还真的不知道这止陀林中间或起陀林中间到底哪里没有见性、欸、他说跟老师讲说你问我哪里有见性我指不出来，但是你问我哪里没有见性我还是指不出来、欸、何以故？他就跟老师讲，他说你看嘛，他说若树非见，他说这个地方我现在真的是烧脑，他跟老师讲为什么，他说你看下面这几个字实在烧脑，他说若树非见，云何见树？若树即见，云何是云何何复云何树？他说，如果这个树不是我的见性，那我怎么看得到这个树呢？他说，如果这个树就是见性，那它为什么是树呢？所以你要去想这个事情啊，这个是第八番显见比较烧脑的地方。其实万法，所有一切的法。在我们存在，包括我们的身体哦。你说你自己的身体好，你说我这个，我就在想，他说，我说我就跟我自己说，我说我这 Tiffany 的身体，如果就是我的如来藏，就是我的见性的话，那它为什么是身体？哦，为什么长的是身体，叫做身体呢？但是你说它不是我的见性的话，那我又怎么看得到我的身体呢？所以任何的东西都是，你说它是如来藏也不对，你说它是见性也不对。你说它不是见性也不对，你说这个本书这就是见性了，不对啊，它是书的样子啊。但是你说见性不在这里，见性没有在这书这一块， 见性在书以外的地方，那不对。如果见性没有作用在这上面，见性没有 overlap 跟这书 overlap， 我怎么看得到它是书呢？就是这意思啊。若树非见，云何见树？若树即见，复云何树？这几个字，如果你能够把它搞清楚，大概第八品你已经有感觉了。他说：“如是乃至啊。”他说：“你看，这是物啊，空也是啊。若空非见，云何见空？如果这个空并不是我的见性的话，我怎么可能见得到虚空？对吧？虚空就是因为它有一片虚空嘛，我才说它叫虚空。若空即见，如果你说这个虚空就是见性的话。”复云和空，那我为什么要叫他虚空？我不叫他见性就算了吗？他说我又思维，那个阿难蛮好玩，他说我又继续想，是万象中啊，这前面所有的一切相维系发明，无非见者。他说哇，这往外这一看，所有一切的景象没有半个不是见性啊，没有半个见性没有作用在上面啊。佛言如是如是，是不是别人都听懂了？哦，不错。所以我都要到别的地方去训练一下，之后来这班就轻松多了。好，这边同学大家都点头啊，表示听懂了。那我们来继续接着讲。那我们今天时间还有哦，我们可以甚至往下走到那个金刚那个第八番的后面哦，说不定可以今天先把第八番讲完哦。那个，然后我们下次复习。我们这班进度蛮快的。于是大众非无学者，哇，讲到现在，你要知道大家很害怕讲这个数跟色跟空啊，没有一个是见性，但是你说它哪一个不是见性吗？见性却又作用在这所有一切的上面哦，所以他说大众非无学者，什么？我们先看看什么叫做大众非无学者。无学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啊？无学很简单，无学就是说你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学了，表示什么？你是完全的证悟了、哦、也是一样，如果简单的无学就阿罗汉了，用比较松散的定义，出三界了你无学了，但是真正事实上你真正能够要到无学的话，是你要圆证啦，你要真正就所有的那个妄想跟无明全部没有，那才叫无学。所以于是大众中啊，这所有的那些人啊，非无学者，只要不是无学的人啊，只要没有明心见性的啊，只要没有明心见性的闻佛此言，大家听到佛这样讲、啊、真的是茫然不知是意中时、啊、一时惶悚失其所守，大家都怕得要死，想说奇怪这个东西怎么会这样子呢？那见性到底是什么？刚上了课上到现在，然后自己所学的所有的东西现在全部都乱掉了、啊、他说如来其知魂律变折心生怜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那个佛啊，就看到大家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然后好像一副非常害怕的样子，所以佛啊就安慰大家说，他就安慰阿难啊及所有的诸大众，他说诸善男子，他说你们这上善男子，他应该当时全部都是那些和尚出家人啊，或者是那个在家波斯匿王那些没有女众啊，所以他诸善男子啊，他说无上法王是真语者，如所如说不狂不妄啊，他说无上法王是指他自己啊，无上法王，你不要觉得说哎，佛不是每天叫我们不要有那个分别心吗？干嘛讲自己是无上的法王啊？法王是什么意思你们大家知道吗？法王不是说那个哇他就是国王大王，他是这个地位比较高尚，这不是法王的意思哦、或者说法王子、哦、你们这些字千万不要把它想成法王子是王子，是说法王、啊、是在一切法上面能够自在，就是他已经证悟了一切法无我，没有任何能所分别执着于一切法上面自在，证得无生法忍，所以他是完全不被法所束缚，他是反过来、哦、是能够运用自如，所以他叫法王，明白吗？不是他是国王啊，他是什么大副长者，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法王他说他是无上法王，就是你成佛圆证你就是无上法王的、于一切法上面自在无上法王，他说无上法王就等于说是大觉的啊，成佛的，他说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像金刚经里面讲是如来是什么，是如语者实语者真语者不异语者，还有一个什么 不狂于者，不异于者，知不知道那意思的分别？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是吧？真的话讲的是说是真实的，它是就是真实的事情把你讲出来。实于者呢？实于者就是以实相啊，我们讲的是实相，不是讲的虚妄，也不是了义。我讲的不是这个方便法门，我讲的是了义，是真正的实相。我看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是什么？如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曾经证悟的啊，我亲身经历，而且证悟，不是我听别人讲，它是真正我亲身经历的如于者。不狂于者呢，就是不乱讲、不骗人啊。狂语是打妄语啊，就是随便乱讲、不骗人，或者夸大其词，或者是天花乱坠都不是。那么不异语是异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从头到尾每一次所讲的是 consistent， 没有说我前面讲一个后面讲的好像又跟前面不一样。即使佛他所有的经典其实也是相同的，相有连贯性的，绝对不会说是有这个互相打嘴巴的。如果你觉得它会有不连贯，你看了小圣到大圣，其实因为你佛经没有看全，就是说你对于整个东西没有全面性的了解，所以才会说所以才会说前后啊有矛盾，其实是没有的。所以他就说我今天所讲的这所有的话啊，全部都是如于实于真，真于如于实于，不狂于不异于啊，不狂不妄。那么绝对不是啊这个末伽离，末伽离是什么？末伽离是外道啦。他说绝对不是这些外道的人啊讲的那个乱七八糟的言论。外道啊，有一种四种不死的这个矫枉论调，细节呢我也不知道。就是说外道这些人就是说，哎呀，如果啊你在讲话上面啊，只要遵循着外道的一些法则，不要讲错话，他说啊你就可以啊这一辈子就不会死了，你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反正他就是说类似这样。那至于外道的那些四种言论呢，就是说亦变亦恒，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那些东西都乱七八糟，你也不用管他在讲什么啦。总之就是说外道呢会有一些乱七八糟言论，他说我这个好不是外道哦，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外道，所以我讲都是真的，你们第一个啊要相信我讲的，我会慢慢开示你们。那汝弟思维无田哀慕什么意思？他说啊我现在接下来会慢慢跟你们解释了，你们呢一定要能够明白，也不要害怕，你要有信心，不要对佛法丧失信心。他说舔是什么？舔是辜负的意思哦，你呀，千万不要啊这个有辱啊，辜负了什么？哀跟慕是什么呢？哀就是我对你们的这个慈悲啦，佛对大家的慈悲。那慕是什么？以及啊你们对佛法的爱慕跟仰慕啊，我教你们，然后你们又喜欢佛法。他说你们千万不要害怕丧失信心，觉得我们这是歪道理论。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啊，就是要让大家要有信心。那么我们下半应该还可以再讲一点点，如果前半你们刚听懂的话，后半不难。后半啊其实是真正难懂的，是后半那个意思，看看你们参不参得透。反正我现在想一个办法，我觉得就是今这次我重讲的这个方法，我觉得感觉大家还能接受。那大家现在不是整个脸都很难看吗？然后佛就知道大家很害怕，这怎么办呢？现在就有一个人跑出来了，有一个人跑出来是说什么呢？那个文殊菩萨跑出来了哦。文殊菩萨就想说，可佛啊，他自己心里想说，佛可能没搞懂为什么大家这么害怕哦。其实佛当然懂了啦，那文殊菩萨只是又出来为大家重新再问一次。他觉得阿难啊，你看为什么文殊菩萨跑出来，因为阿难现在没有能力再继续问下去了。你要知道能够跟佛对话，跟世尊对话，跟观世音菩萨，你看在心经里面对话，那必须是有料的同学啦。一般同学听到这边已经问不下去了，虽然不懂，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发问，所以这个时候文殊师利法王子跑出来了。法王子是什么？你知道，法王子就是菩萨的意思，就是佛法，他就是说佛的家人哦。那个佛是法王，对吧？就于一切上法上面自在，他的孩子啊，就是这些菩萨们叫做法王子。阿罗汉那些人没办法叫法王子哦，因为只有进大乘的、修大乘的，你才是佛的家人啊。那个小乘的不算家人，是门外汉啊。所以法王子其实就是菩萨的意思，他哦 非常的怜悯啊，在这个他就觉得很可怜啦、啊，很哀悯啊，这所有的四众，这四众应该是出家在家啦，应该是男男女女，他四众有好多各种不同的解释，那就是说有出家男、出家女、和尚、尼姑、在家男、在家女、优婆塞、优婆夷啊，有四众有好多各种不同的解释的。他说啊，他就从这个大众中啊站起来，然后呢跟佛顶礼啊。合掌恭敬啊，跟佛讲说：“老师啊，他说世尊啊，这些大众啊，不悟如来所发明的，所发明，你只要看到《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发明，就是讲解的意思，或者说老师所理解的，老师所希望开悟、开导大家、开示大家的。以后看到发明，就是同样的意思啊，不是那个发 invention 啊，不是那个发明是。”你的礼物、你的领悟、你的了解、你的认知啊，他说啊，为什么现在与会大众没办法了解老师刚刚所讲的道理呢？因为啊，大家是不是一直在讨论什么精进？精进就是见经的意思，或者见性的意思。还有一个是什么色空？记不记得我们说色空一对嘛，就是外境。所以也是不是就是说搞不清楚老师所讲的能见跟所见，对吧？那个精见就是见精见性，就是能见。色空呢，所见，一个是能，一个是所，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对面。他说啊，现在所有的人就搞不清楚能跟所他们两个中间的关系，什么关系？能啊，就是这个境界是不是就是见精，或者境界不是见经，是非是的意思，这样能听懂吗？是不是一个是能见，一个是所见，一个是 见性，一个是色空，那个是外境。现在就是大家要讨论色空跟这个能见跟所见、啊、他们俩中间的关系到底是是还是非是。是是什么意思？所有的境界就是见性。非是呢，所有的境界都不是见性，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因为人类的逻辑来讲只有这两种嘛，一个就是 A 是 B 嘛，一个呢 A 不是 B 嘛。那但刚佛跟阿难讨论了半天是什么？ A 是 B 也不对， A 不是 B 也不对，不是 B 是 A、哦、是 A 是 A， A 是 B 不对。那如果 A 是 B 不对，这件事情不对，那是不是 A 应该不是 B？也不对，他现在要讲这两个都不对，现在大家吓得要死，所以文殊菩萨才说，老师就是大家搞不清楚，为什么 A 是 B 不对， A 不是 B， 为什么也不对？但是现在文殊又讲出来哦，他说啊，世尊，若此前缘色空等相，就是这外境啊，其实你只要看到缘这种字啊，还有什么尘境、尘灰尘的尘，反正你读楞严经你现在开始都要懂啊，或是读任何的经文，你看到什么缘啊，通常缘啊是指外面的缘境，还有什么灰尘的尘啊，哦，还有什么烦恼啊，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指外境啊，生灭的这些东西会动的啊。他说啊，外面这些境界啊，若是见，如果这外面的境界就是刚刚讲的色空啊，是吧，色空如果就是见的话，应有所指，他们是这样想的嘛。如果你色空就是精见的话、哦、就是这个是的话，那你应该要指得出来啊。如果这个色空若非见者，如果不是见的话，那应该看不到啊、哦、所以而今不知是意所归，才会惊怖。所以因为就应该 A 是 B 或 A 不是 B， 从其中有一个要对，你这是以人类的角度来看，但是现在这两个都不对，大家就慌了、哦、那个文殊菩萨是这样跟佛陀解释，他说绝对不是说、啊、非是愁习啊，善根清渺啦，这是念渺字啊，清显啊，西安显好像念显字。他说啊，绝对不是说这些与会大众啊，善根利根很少、啊、千万不是这个意思。我前两天还在看那个，昨天还在看法华经啊，他说佛、啊、教学生啊，有两种人啊，其实 有很多种人啊，一种啊是根利根啊遮清。力根什么？这根性很强、根性非常强，善根学佛的根性很强，而且业障又轻， 他说这种人那当然就是六祖慧能啦、啊、那一听一无所作生已经马上证悟啦、啊。他说还有一种呢搞不好是我们这种人哦。他说叫做根力，佛性的那个基础，也就是说那个学佛的心啊，信心很强，而且根性很好，但是呢遮重，业障很重。我们是不是屡屡想学佛就有恶朋友来了找我们去玩啊，就家里也有事情啊，今天不能上课啊，或者头痛啊，或者心里烦气躁，但是你心里想不想学？想的。他说其实这两种人他都可以度，他说这两种人好度，就怕什么根不利哈、啊，遮清都没用。你啊每天行善啊，在外面布施啊，行善啊，捐钱啊，你没有那个利根，你永远都在六道轮回里面。那如果不利的根啊，根钝，然后遮又重，那个都到三恶道里面去了，那个没有办法，那个就结束了。那个根钝，他说这个没办法，他说即使你的遮很轻，就是说哎呀你行善布施都做这个，他说你没有立根还是没办法。他说你只要根性够、哦、只要你根性够，那个善根是够的，根啊，根很重要，就是根不是那个叶子啊，根是树根，就是说你那个佛种啊已经种下去了，就在你累世累劫那个佛性已经来，他说不怕你遮重，我都有办法度你、哦、我都有办法度你。那这一个他说绝对，所以文殊菩萨才跟老师解释说绝对不是这些人没有善根哦。哦，遮重遮轻我们先不管了，你不要觉得这些人没有善根哦，是因为刚刚的问题太难了，对吧？说 A 是 B 那怎么指不出来，那说 A 不是 B 那为什么到处你都看得到东西。所以唯愿如来大慈发明，希望老师、哦、能够发慈悲，然后重新再开示发明，就重新再解释，把你的你所懂的东西讲出来。此诸物相与此见心，就是外面的境界啊，诸物相是那外面的境界，就是那色空啊，是不是所见啊，与这个见经，我们的见性啊，原是何物，到底这两个东西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希望老师重新讲清楚。于其中间其实啊，文殊已经听懂了，为什么？他说请老师再解释一次，解释什么呢？为什么色空跟见性两个中间没有是以及非是的关系？这样能听懂吗？我们今天先大概停在这边好了，就是它又不是是，又不是非是，这个地方你要把它想清楚。后面那一段就是在讲什么呢？后面那一段呢、啊，我们这次回去，反正我们那我本来想说下一次停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好了。那个下一次啊。你们把第八品呢复习完以后，我们接着讲后面。后面讲什么呢？后面就告诉你哦，其实这两个东西你不能讨论它是或非是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外面是虚妄的东西嘛，你外面虚妄的东西你根本不该讨论啊。那个实相呢也不能讨论。他说就好像什么啊，你去想一想，原来有一个月亮，然后呢你是不是把眼睛啊，你是眯着眼睛或拿手指头去压着眼睛，是不是看到的第二轮那个虚妄的月亮？然后就开始讨论啊，这个虚妄的月亮啊，跟这原来的那月亮啊，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月亮？但他告诉你，那虚妄的月亮它就根本不存在，你为什么一直要讨论呢？就像你一直讨论你梦境刚刚所做的那个六合彩里面那个数字到底是不是对的，它就是一个梦境，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它根本不该讨论。而我们有讲那实相是不能讨论的。你如果再用一个比喻，就是说有一头大象，我呢就在左边看到的左边这个大象，又到大象右边去看右边的大象，他等会会用文殊来做例子。那我一直问说，我刚刚所看的那头大象跟现在所看到这头大象到底是不是同样的样子？事实上它就是那么一头大象而已，你只是用不同的角度在看它，你就开始在讨论这中间的差异性。其实他说这是不对的，是不能说的哦。下面的经文就是要讲这一段，那是第八番显见。第八番显见如果你前面这边讲的，我觉得下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把下一次啊，我们会把第八番显见把它上完，然后啊会上第九番显见。第九、第十都是相对来讲稍微难一点的。第十是在讲什么？你一定会听到什么叫做因缘，什么叫做自然，什么叫做和合。 八九十上完之后，你对十项，我想那个了解应该是很清楚的了，应该是很清楚的了。所以我们下次会讲什么是因缘。因缘就是很简单，就是要有某一些 condition 能够这个 satisfy 你，这个事情才能发生嘛。缘分要具足，要有一个因，然后有因不够啊，你还要有缘分，就是你送了一个果子是不够的，你还要洒水，要有空气，要有养分，因缘具足了，这个事情才能够发生。那自然是什么呢？自然，这就是我们人类，自然的意思就是非因缘。如果不是因缘具足才生出来，就是自然而然就生出来的。但是佛啊，我先给你们一个预告，就佛所说的这个自然哦，跟外道所说的自然是不一样的。外道所说的，他们外道说是非因缘论哦，没有因缘哦。外道讲的是什么？是自然。自然是什么？佛所讲的这个自然哦，说我们那个体性哦，是这个叫做原本具足的那个叫做自然。但是外道所讲的自然是说没有因果论，它莫名其妙，是不需要任何因果它就发生了、哦、这是外道所讲的佛啊，就是要破。你知道为什么 佛一开始会有因果论吗？为什么会有因缘这一说吗？就是因为外道说没有因缘，所以是不会做坏事，是不会得坏报的。没有因果之说，佛为了要打破这一段，所以他来了因缘之说。但大家就以为所有的东西啊，其实因缘是在指相用的这一块，不是指体性。大家都觉得说啊，那所有东西都是因缘。佛说我讲因缘啊，是有原因的。所以呢，你们不要搞错了。那他后来才带回他自己所讲的那个自然，他说告诉你也不是自然也不是因缘，后面还会讲什么叫做和合，这都我们 下面的课程会讲。今天先停在这边好了，我感觉是不是大家听懂了今天的东西，感觉大家眼睛看着我是清楚的，看着我是听懂的。好，那线上的同学